好， 欢迎 好快有四节噶咯， 系啊， 第四节咯，唔系好快四节， 第四节 咯。嗱，咁你开始有要求啦，咁你唔系喎，咁你每个人都会有呢样嘢嘅。 嗯， 开始对摄影有要求啦，要求咗之后咧，咁就对金钱有要求咯。我点样去 搵钱？ 拍到啲嘢去令到我搵到钱。 嗯， 但系你又要开始要令对自己摄影有信心，你先。才可以收到錢，即是覺得你要人哋覺得你拍出來 OK 有料， 同埋個市場咯，要好識睇個市場咯，要 係， 因為個市場係好勁嘅，競爭好大嘅，特別係某啲方面嘅市場，即係淨講埋啦，婚紗啲市場係競爭得好大，即係我小弟又好少整婚紗嘅，係啦，咁所以就影響我都有影響嘅，因為我接咧。又俾唔翻鋪夫人哋睇喎，因為我又冇少影婚紗喎，又唔敢開得平喎，因為開得平我又真係蝕錢咁做喎。 係喎，你初頭拍嗰啲嘢唔大腦啊？ 唔大腦㗎，我做啲嘢唔大腦嘅。 係咯， 好偏門嘅做啲嘢。 嗯， 但係偏門得嚟咧，反而係出路嚟嘅，有陣時啲嘢係。 因为少人做嘛， 系啦，黄子华就系咁啦， 系啊，因为少人做嘛。 但我唔系黄子华，嗱，我唔系黄子华，系啦，唔好意思啊。 黄子华嗰啲好难做啊， 系啦，但系见到个黄子华咧，嗰个系， 系啊， 但你够胆行呢步咯， 嗯， 你唔行你咪同人哋争咯，变咗系。 嗱，依家我哋再出个嗰个相簿就系你。 近期 嘅咯，开始已经系点讲啊？ 翻 studio 系啦，做翻室内嘢， 有啲已经开始 commercial 嘅味道。 主要系怕热啦，主要其实原因系怕热啫，其实 系。 咁我最近其中一个我好热衷做嘅一个，即系宠物摄影，香港好少人做嘅， 系啊， 好少人做。咁我其实即系我啱啱开头啦，我又唔系话特别要影乜嘢嘅，咁我就要始终做啲 portfolio 啦，系啦。咁我就想影糖狗咯。 嗯， 点解想影糖狗？因为我曾经听过，即系我喺旧何文田道嗰度咧，听过佢太太放狗啦，咁人哋只狗好靓嘅， 嗯， 咁靓到系一个点咧？靓到系，啊，我成日行 show off 佢只狗啦，跟住佢就同人倾偈，喺度咬牙教，诶，有啲人咧，啲狗咧核突，咁唔得意嘅，啲狗咁养嚟做乜？ 我呢只糖嘅呢只真系唔系好似糖狗， 呢只糖狗嚟噶， 唔系好似我即系意思。 系啦，但系我点解我想做呢样嘢？因为呢句嘢系喺我脑印咗好耐嘅，就系嗰个阿太应该系咁串咯，即系人哋大家都系狗啫，系啦，咁你动物啫，你都唔使咁样去踩人哋养嘅动物噶嘛，咁印到印咗喺度，好似唔知2016年听翻嚟嘅嘢，跟住最近我咁啱又开翻。即係做翻 studio 啦，室內嘢啦，即係自己老本行啦。因為頭先我都講過，我係做呢樣嘢出身噶嘛。係，不如我就做呢個 project 啦，就係影糖狗，我就專影糖狗，就係啦。呢個就係佢主人嚟嘅。咁啊，我同佢傾偈啦。咁我想做一樣嘢，因為我覺得糖狗都係好得意嘅，因為佢嗰陣時嗰個女人覺得糖狗係一件好 cheap 啊，好唔得意、好核突嘅嘢。我覺得 係啊，好多人諗法都唔同啊。 其實同動物影相咧，其實好辛苦， 好難。 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咧，拎住我只貓，帶住我只貓。我又好想我个朋友帮我影一相同只猫一起嘅， 猫咗啦，猫咗啦， 基本上系好难成功影到一张相。 小孩与狗嘛， 猫中啦， 猫中啦， 猫又系猫嘅仲衰， 猫你好难揾零食引到佢啊，明唔明？ 好，再去啊！ 呢张都系由七只狗嚟， 好得意啊！你睇下佢， 系啊，其实佢系慢，即系嗰日系影咗都唔少相嘅，起码咁，但系好难先捉到几张系真系货。即系你收好晒啲嘢噶啦，除咗佢动作唔系最吸引人之外，可能有阵时佢跑离咗个场啦，系啦，咁点样嘅嘢咧？但系其实系心机，同埋你睇到我点解我会咁坚持去做，即系谂呢样嘢去做咧，佢意义好大咯，因为糖狗、cheap 品种喎、啊，俾人眼中系，点解你诶影亲嘅名种狗啦、啊，柯基啊、乜啊、牧羊犬啊，系咪先？但系点解你要拣影糖狗？第一，當然我唔係話即係有錢賺，有人揾咩叫我影只歌機，梗係影歌機啦，有錢賺啊嘛。但係一開始，我既然我想做我想做嘅嘢，點解我唔去有啲要我想做嘅嘢咪做咯？咪自己想做咪做咯，將你嘅概念攞出嚟做咯。咁我就邀請我朋友去， 係啦，我哋因為佢想喺度講， 係啦，佢大家都睇咗好耐，呢張就呢狗嚟嘅就係。係啦，咁啊， 你抌嘢俾佢食，佢接住喎。 係我同阿主人合作嘅，是由一个概念去做一啲嘢嘅，其实好直接 go straight 去做一样嘢。而我 系 咁话俾人听，只糖狗都可以好可爱咯。 系啦，好再去啊！ 啊呢张相得意啊！呢张相可能 应该啲变形，我唔知系咪个我睇呢个 mon 有少少变咗形。anyway， 咁呢张相咧系最近嘅一个工作嚟嘅，系一个女仔，咁佢 PM 我就话我想同阿爷爷影辑相，因为爷爷老啦， 系 爷爷95，咗93岁，就近排几次大病咧，都以为唔得噶啦，但系。爺爺就好翻喎，神奇地好翻好多喎。咁啊，女女就睇唔知喺边网上面见到我，佢有谂法就系我想同爷爷影出婚纱相。 嗯， 点解唔揾佢？佢有阵时候佢有男朋友嘅，佢都有。点解唔同男朋友影咧？因为佢惊爷爷睇唔到啊。 大把机会嘛。 系啊，佢惊爷爷睇唔，同埋佢真系唔想因为俾爷爷睇到而急住结婚啊。 嗯， 系，即系所以同佢影啦。 系啦，咁佢就有呢个概念啦，就无端端就 PM 我。咁诶，最近开翻有 studio 用喎，咁不如阿爷爷咁我。做呢样嘢啦，咁话好好好好，点解咧？一当然系工作啦，二嚟就系佢背后嘅意义好大咯。 系 点解？系啊， 一路去想嗰度讲， 系啊，呢张系爷爷嘅一个独照，好英，好系咪有英国 feel 又有？ 系啊， 因为影嗰时候我都觉得好英 國，好似幅油画咁。 系啊，好 low key 嘅一张相啦，系咁啊，下张咯，其实 再去 啊。跟住呢个系一个芭蕾舞嘅表演者，咁我嗰时就。即系既然我自己有地方，我可以用多啲，咁我就引用啲我中意嘅嘢啦。我觉得艺术同艺术中间应该可以有啲摩擦嘅，咁摄影同好多嘢都可以摩擦到出嚟嘅。咁我就邀请咗我嘅，即系应该我识嘅芭蕾舞演员，应该表演者啦，系啦。 嗱，好多人影呢啲相咧，都系要嗰个 model 咧跳起，然后一只一字脚嗰张嘅，系嘛？ 我同佢讲话。即系我地方有限嘅， 系啦。 你跳我就好有问啲嘢啦，应该系。但系你有咩我同佢合作倾咯，我哋倾点样去做，去表达得嗰样嘢嘅美感又好。佢觉得佢咁样 perform 系会最好，会比较好睇嘅，佢舒服啦，佢又会去 enjoy 个过程啦。咁其实件事就系、是、我可以多咗嘢，艺术同艺术中间系可以有一个关系存在。 系系。 咁下张嗰都系，真系头先你讲啲嘢啦，系啊，系真系有跳嘅，我哋系有嘅，系啦。咁。系咯，都系靓。除咗靓之余，个古仔就系、是、其实，好想表达紧一啲嘢，就系我觉得其实艺术同艺术嘅嘢表，即系点讲个关系可以有 bonding， 即系唔系我影靓女啊？即系我见我冇乜样嘅呢几张相。 呢啲系肢体嘅艺术啦，可以叫做。 因为其实我知道，好多人都系影 model 啊，我都有影 model 嘅，系啦，我都有影 model 嘅，我都譬如影 wedding 啊，咁嗰啲都系属于比较靓嘅嘢，因为你嘅客人要求系呢样嘢。 系 啊，呢张真系要讲一阵先讲，呢、這个喺亦都系讲埋啦。咁呢张相就真系近期到唔近期嘅啦，即系点讲咧？胶袋嘅，其实通常我都系全部都系胶袋嚟嘅，一啲胶袋系揾翻嚟，即系用过嘅胶袋嚟嘅。咁、我就谂紧，我想话俾人听，如果我哋再咁落去，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系列嚟嘅，未来会系一个呢张第一张相嚟嘅。我会有其他胶樽啊、胶叉啊，唔知任何可以好难回收到嘅嘢。我想话俾人听，如果我哋再咁落去用嘅话咧，十年后呢啲嘢就系我哋身边嘅啦。呢张系第一张我嘅。好有更加呢个呢期我最好鍾意嘅就一个概念嘅一个作品、一个 fashion 方向嘅一个 style 啦。咁玩咗好耐嘅胶袋其实好难控制嘅其实係。但係你见到其实嗰期已经我知道我自己要乜嘢、我要企一个位我要定位系乜嘢。我要影嘅我要有概念、我要有想法去做。但呢啲嘢大家注明系搵唔到钱㗎睇一睇住呢个机会系搵唔到钱嘅、但记住我而家諗得好清楚就系搵钱又搵钱。你想做嘅嘢就搵想做嘅。 咁啊真，你哋可能你去浅水湾游水啊，去啲任何地方游水咧，呢度一揸落一插落去有几个背心袋，呢度两个樽， 喂，真系好多嘅。到时可能你机会，你着嘅衫系胶袋整俾你嘅。呢张衫，呢件衫就系胶袋，胶袋就系你嘅新衣咯。未来嘅 系啊， 系未来就系你嘅新衣，有机会系。 即系唔好以为嗰个咩歌话叫早排大陆嗰个咩歌话笠个胶袋好型嘅咧，嗰、那个叫 好热噶笠个胶袋，大家谂清楚，笠个胶袋系好热嘅事嚟嘅，系一件。 系啦。 其实而家天气都好热啦，点解天气咁热？大家都想象得到。 系、噶，其实胶袋系一件好破坏地球。当然佢未系最破坏地球嘅、但佢已经足够破坏地球好多啦。会好有概念做一啲事啦。未来点样可能再行落影完嗰辑嘢会点做？就大家之后再有机会就会见到呢样嘢。 其实有你地球人咧，最好第一时间就戒牛先啦。 系牛要戒，其实 唔系点样点样戒牛咧？牛放屁啊，直接影响呢个臭气层、臭氧层噶嘛， 碳排放 啊，碳排放噶嘛。你食少啲牛啊，冇咁多牛生存咪得，系嘛？即系饮牛奶都唔系都冇益噶嘛。年纪大，而家啲专家话咧， 其实牛奶系冇用嘅， 冇用冇益噶。 所以我成日饮添。 其实牛奶都 做运动啊嘛， 嗰个益处唔系你想象中真系咁好。 应该有取代品啦，好多 系啊，已经系有好多取代品系比牛奶更加好嘅 product 系啊。牛奶系一啲人 create 出嚟嘅一样产品，话咧啊，你饮就健康，你饮就健康。 因 为其实呢样嘢唔系嘅， 纯牛奶系。唔適合人飲嘅， 啊、 即係新鮮牛奶係唔適合 人飲噶嘛， 係啦、 啊，適合人飲嗰啲人。 除咗同埋係有好多包裝喺上面嘅，點解商業？阿 Mabel 講到係真係呢啲係商業嘅考慮嚟 啦，係啊。 好啦，咁綜合翻先，咁、你覺得誒攝影同對你嚟得你得益咗啲咩咧？即係你做咗咁多年攝影啦，即係咁你繼續做落去， 係係係， 帶俾你嘅係你覺得。得益咗啲咩咧？ 我得系对人生嘅睇法，真系好，你大家唔好好老土呢样嘢，但系真嘅，即系你对我啦，唔系对，当然大家未必系同一条路啦。我觉得摄影条路系一样嘢嚟嘅啫，只系摄影系一样嘢，系工具嚟嘅啫。电影系电影系另一样嘢，你金融系金融一样嘢，你冇得比较嘅。但系我会觉得系我嘅路就系我行紧呢条路咯，我行咗差唔多。如果真系抛个身出嚟做，应该都六七年。真系抛出嚟做六七年啦，咁啊接触当然好长啦，系啦。你会见到一期一期嘅自己变紧咯，有好低谷嘅自己，即系中期我系好唔知做乜嘢嘅， 迷茫， 好迷茫嘅，又赚唔到好多钱，系啦，搵唔搵到食，屋企人又担心你啊，叽里呱啦嘢， 影啲嘢又 系啦， 又未开始有好 成熟啊，系啦，啲嘢系即系都成熟喺某啲位置咯，但系好似行错路咁咯，好多时都俾人觉得系一个、即系街拍真系香港搵唔到食噶，喂兴趣好啦，呢啲真系嗰句 系喂。逢系有性格嘅嘢就穷啦， 通常都濑嘢， 系 即系通常都濑嘢。 有钱就可以任性，就稳阵嘅嘢就一定系平凡嘅啦。你搵到钱嘅一定系平凡嘅。 因为商人系想要 reliable 嘅嘢多过我要， 系咯 ，creative 嘅嘢系当然有佢价值嘅。如果佢睇中你呢样嘢嘅话，你就有价值啦。 系咯，最惨系唔系个个人识噶嘛？ 系啦。 你话你好似有时嗰个人影张相出嚟，个人睇下，点会影到咁啊？有冇睇？但系 我会， 但知嘅人咪知咯。个故事喺边度？ 同埋对成个工作上又好，生命上又好，会觉得点样去睇一啲事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就是点样可以喺呢行度揾到食？可以可能有机会有同行嘅话，机会可能会系会听一下又好，点都系我自己嘅经验啦。如果你同人一样，咁本来叫，譬如我讲婚纱摄影，我就讲婚纱摄影，反正当唔到人影噶啦，系啦，咁啊，咁总会有人系上咗位嘅，好耐之后有啲已经其实系赢咗噶啦，班系已经，即系嗰啲收紧两万三万蚊一单嗰啲咧，赢咗，你唔好理佢哋，因为如果你有机会，你系企喺中游嗰边咧，你系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揾唔到你嘅定位，你嘅风格，你系会有机会会好大镬。如果你全职嘅话，更加大镬。点解？ 好快就知道自己入错行。 系啦，有机会问佢问题。点解？因为第一，我会讲紧业余嘅人，佢嘅技术唔渣，好多业余嘅人好劲。 系啊， 佢好有兴趣尝试去喺一个商业嗰度，或者系一啲结婚上嘅嘢，去上接触。但因为正佢觉得自己系业余，佢会收得好平，甚至唔收钱， 即系抢烂钱。 唔系错，唔可以咁讲，系佢自己觉得自己定位系呢样嘢， 系 为咗抢烂市嘅。而同样地，中间会有一班叫中游嘅人，即系我曾经多年都系呢堆人啦。佢开得平，佢搵唔到食，开得贵冇客，即系开得贵，你又唔够上游嗰班劲啊，上游嗰班。摆明我系睇中你嘅风格，睇中你嘅商标就系出 K 跨嘢噶啦， 同埋佢个名就求其影佢都话 photo 摆乜啦，大家都知即系边个噶。 佢已经嗰啲人已经即系好似信价信神信佛 值噶值噶，佢啲嘢系值噶，其实 佢已经系buy咗佢嗰套咧，你就好难搞。 我觉得系一个相片系一个价值咯，而嗰啲人系睇到嗰个两万几蚊个价值噶嘛。但系点解我话中游系最大镬系咩？佢搵唔到个价值啊。喂，个个都系影紧。大光圈，个个都系影紧 snapshot，个个执相翻去都系日系，所以唔好意思啊，日系系啦， 我知好多人鍾意嘅寒風我應該少啲日系啦係啦菲林式啦十個有八個都係做緊同樣嘢咁你點會定到位呀咁連業餘嗰班都做得好好甚至平過你、你係客人你係客人你落七仔嗰度買一杯嘢飲你落 OK 買杯嘢飲一模一樣可口可樂零絲和嗰部最新嗰、那個喂嗰、那個平一蚊喎隔離鋪咗喎點解我唔買嗰、那個對客人嚟講係呢樣嘢但係如果你揾唔到你風格、或者你唔嘗試去搭去揾自己風格嘅話、好似我做一啲特別冇特別唔同嘅嘢咯，因為我做 studio 有個好處就係我可以控制好多嘢，我有地方我可以創作 creation， 好多 creative 嘅嘢，當然你唔好諗呢啲揾到錢先啦、有機會可能佢揾到好多錢啦，樣嘢冇人知道，你要話俾人聽你做緊呢樣嘢， 即係起碼要建立自己嘅風格啦， 風格，你有風格，你 passion 喺呢樣嘢度，你要去。你话俾人听，你追求紧呢样嘢，你做紧呢样嘢，咁先会有人识你。呢个系一个好商业嘅嘢，但系同时间亦系一个好需要有嘅嘢。作为摄影师，你要话俾人听，而家你万千万个摄影师，点解我要揾你？点解我要做你？ 即系依家商业社会咧，好兴问你一句嘢，我做咩要俾钱你赚？ 点解要俾钱你赚？点解你收咁贵，我俾钱你赚 ？Mabel 影得劈又好。有女摄影师又收得中又好价钱喎点解我唔问 Mabel, 点解我要搵你你好多你好多经验嘛唔明啲咁嘅嘢你明啲咁嘅嘢又系大光圈又系同埋嘅嘢。咁点样呢条路点样行大家都好知啊我讲完呢啲废话大家都好清楚呢样嘢其实系。但系最大问题系如果你一日都搵唔到定位嘅话你嘅摄影系咪有价值呢摄影系一条路嚟只系一个方法系一个 execute 嘅一个方法。你行艺术又好行商业又好、都是同做同一样嘢、就是你要话俾人听你同人唔同。三样嘢话俾人听同人唔同同埋你嘅作品。当然一定作品好紧要啦 ,content 系最紧要啦 ,portfolio 啊嘛成日都系 portfolio 嘛读咩书冇用嘅。係啦。所以呢个系我呢一年2017年到2018年中间一个好转折嘅位置。咁中间我经历咗好多唔同嘅迷惘期啊失去咗好多嘢啊。咁啊之前好多人好照顾我啦好锡我啦咁我自己唔识珍惜啦啲嘢又系又好死我一变镜啦又系啦对人唔好啊咩 fake 啦嘢都其实系自己有好大嘅改变咯。 通常有啲细有啲艺术家就系咁嘅吓随波逐流死 我都唔够胆讲自己艺术家。 即系你总之你系对艺术有执着嘅人都系会咁嘅。 就有呢种脾气咯我又唔话自己艺术嘅我有脾气。有咗呢种脾气 冇呢啲咧就系、街拍噶啦就求其搵个人影都得噶啦。 街拍都可以好艺术嘅但系就唔好谂住呢样嘢帮 你。我意思系如果你冇呢啲咁嘅执着咧，个都认你认嘅嘢会有特别咯。 就一样咯，平面嘅嘢就算慢快门，个个都做到嘅。其实，但系嗰啲只系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你做到佢入血就够噶啦，你自然去做翻出嚟就可以噶啦。但系点样可以 base on 呢啲你已经同你身体融合咗嘅技能？打十次灯，打十次灯，十次灯都一模一样，系冇问题噶， 系 好好嘅呢样嘢。即系有啲我啲好话听，够胆讲好多摄影师做唔到呢样嘢嘅，真系因为呢啲真系好老土嘅嘢嚟嘅。 即系可能佢都冇经历过呢啲， 系啊，或者佢唔需要经历呢样嘢，根本啱嘅，冇错嘅，唔需要就可以唔使理佢啦。但系如果你 base on 你呢啲技术，咁你点样去改变呢样嘢？成日话捉到鹿要脱角，系啊，捉到鹿脱唔到角，你咪一样咯，咪系咁嘅嘢咯，就系。你要揾位咯，慢慢去行咯。我好难行噶，因为条路真系好难咁容易。iPhone 相机， 最惨而家又平，揾个手机都影得好好噶嘛。 系啊， 系啊，你又有意味图秀秀，有意风图秀。 同埋而家啲人 系 好舍得买嘢噶喎。 系啊， 系我明嘅啲人。 佢未识影相，买个十几万嘅价差嗰度可以。 我好中意啲人嘅，如果我做生意嘅 话。系啊，好中意啲人。即系我有时见到我见到嗰人打支长炮喺度帮个女仔影相，叫企远啲企嘅喂。嗰啲 stand the lens 都可以整得好靓嘅， 唔好再远啦，出马路啦。 大佬无端端怼碌长炮，你而家喺度 show 紧你嗰啲摄影器材，你咪影相啊？ 反而我觉得我有啲保留，中立少少。佢除咗带动经济之外咧，佢系佢兴趣嚟嘅。 咁啊系， 阿 model 有钱赚 ，why not 系啦，真系有句系，即系大家定位唔同咯。自然佢又唔系攞嚟搵食，或者佢又唔系攞嚟乜嘢嘅话，咪有人咯。两个即系始终人哋中意嘅嘢。就人哋嘅事啦，叫做我头先讲咁多嘢都系强调系喺自己身上，因为其实对每样嘢都系对自己嘅一个，我而家差唔多我好后生，又差唔多30岁啦， 一个责任咯，佢有一个多咗个责任，就系我点样可以对自己负责， 嗯， 对身边嘅人负责， 嗯， 呢样嘢好兜踎嘅，呢样嘢摄影系好兜踎嘅，但系点样你去负责就系你要做好佢咯，你要行落去咯，你要做好佢咯。 而家系好难揾到啲有理想嘅人嘅， 我都冇乜理想，我都揾钱噶，我都 唔关咁啊，揾钱系嘅，但系 揾食噶嘛，你 钱唔系重要，但系需要啊嘛。 系头先我哋唔打火都要食都要食饭啦。 系啦，但系依家啲人咧系唔该佢啲五十岁佢都系冇脑噶嘛， 嗯， 即系依家好难揾到，即系肯用个脑去谂嘢啊！依家 算啦，唔好理人啦， 系啊， 真系唔好理人。 不过今集都咩嘅，多谢阿 Ryan 上嚟啊， 多谢大家先啦，系啦， 俾我哋觉得原来唔系个个后生仔都冇脑嘅，即系唔系都 唔系个个都系废青嚟嘅， 系啦。 哎呀，我有钱我都想做废青， 我哋都期望你咧有影到一辑靓嘅相咧俾我放上去。 嗰辑应该系头先你见咗最尾嗰张系个。应该会好快会搞得掂嘅，有八张嘅一个系列嚟嘅，我期望可以有机会同阿 Sir 分享下啦。 好，你放上去，我放上去个高度俾大家睇。今晚多谢 Ryan 上嚟啦。 好，多谢大家，对大家无聊听我啲讲吹水喺度系啦。 其实唔紧要，大家交流啫嘛，系咪先？ 原来我都咁老土嘅老人啦，系啦。 唔系啊，你应该你应该开心自己有肯去用脑谂嘢，系咪先？其实而家。人际关系啲人最唔识搞嘅， 我都唔识噶，我学紧嘅就啦。 系啊，唔紧要，你肯学啊嘛， 即系肯学啊。如果咪识唔到大家咧，坐喺度咁样。 啊，咁啊，今晚多谢大家啦。咁我下个礼拜又，咦？我下个礼拜嗰个行业系咩啊？ 劲人嚟 喎！哦，袋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性商品。 系啦，如果啊， 喂，我想嚟听。 下次下个礼拜咧，我就嚟搵个开 sexy shop 嘅呢个叫咩？ 系啊， 系啦。如果有个有需要咧，就记得留意喎。 大家要听啦。我谂唔到边个冇需要咯。 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拜拜。